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你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 @126.com， 报名截止到9月10日。 在中国是传统的民俗游艺项目，人们用线绳抖动空竹，让它高速旋转，发出高亢雄浑的声音，这也成为了春节庙会的重要内容，给节日带来吉祥之气。今天我们就跟随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陈默去探访北京空竹博物馆，认识李连元一家五代的空竹情。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这个声音是老北京标志性的声音。循着这个声响，我们来到报国寺的西边一处小四合院，推开红色的朱漆大门，你首先看见的是一块影碑，而影碑中间那一大块砖雕，几个小娃娃正活龙活现地玩着空竹。 这个呢，就是咱们不是有一出土文物那个殉葬品的漆盘吗？漆盘上有小孩抖空竹的图样呢，就足以证明在600多年前那个明永乐年间有抖空竹的了。所以那个出土文物就是空竹历史的一个物证。 这里就是北京空竹博物馆，说话的这位老先生是空竹博物馆的馆长李连元，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抖空竹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在这座200平方米的四合院中，三个展厅展示了几百件空竹，全面讲解了空竹的历史、工艺、技法，参观者可以完整的了解中国空竹的历史。 传说呀，武则天就有空竹，三国的曹植都做过空竹赋，水浒传这本书啊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在水浒传第90回呢，宋江看到有人抖空竹，他做了一首诗。宋江呢是结合着自己那会儿归顺朝廷了，并不怎么得志，你看他那诗这么写的：一声低了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出满徒劳。宋江的诗前头是描写这个空竹飞舞啊，声响特别好，后边写他自己了吧，被朝廷是吧收了，不中用你，无人提出满徒劳。但是呢，我们倒没有太关心宋江那故事，我们就觉得在宋代900多年前，就是将近1000年呀，就有宋江为空竹作诗。所以我们说在中国有空竹考证的文字，那就是近千年。 在陈列室里，一本《水浒传》翻到恰当的章节，斑驳的字迹仿佛讲述着宋江的窘境，而一旁大大小小的空竹罗列其中，有的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你看这个了吧？看这张照片，过去上海大学老艺人就是走这个， 好，这张照片是这个杂技老艺人唐双亮解放前， 他是上海的 啊、在上海他们表演拿手好戏就是抖大盖儿、这大盖儿其实就是像有点像锣的那种或者水壶的盖儿哈， 过去有那大酒坛的或者腌咸菜的等等，酒瓶的盖。这个人为什么叫唐双亮呢、谁也不知道他名字了，就觉得他抖那盖儿特亮，脑袋特亮，结果就双亮双亮，结果一下就其实人家不叫唐双亮，特别逗 啊、老爷 这是我奶奶那空 啊，这个是 有李斌生和赵叔的签字，在2007年新闻发布会上的时候就这个空中还抖响了，还出声了，稍微一抖就出声了、挺好的，这岁数比我大，奶奶的玩意儿。 这是李连元奶奶的空竹，它和一般空竹差不多，只不过竹子的颜色已经暗沉，字迹有些模糊，上面有些坑洼的痕迹，都是历史的印记，那是属于李连元的空竹故事。 空竹这东西啊，过去都玩，一到过节都买空竹，所以呢奶奶爷爷他们就都会和自己的父亲啊祖辈啊学这个。我觉得我爸爸跟我妈他们空竹没有我奶奶抖得好，我小的时候家里头哥六个呢就都说奶奶偏疼我，所以呢奶奶那会儿心爱的空竹啊就让我抖。这个奶奶和我在这个都挺的庙会上就有这故事，这个奶奶认识这个卖空竹的这个就叫人家张大哥，拿过空竹就抖，我是奶奶呀、上哪儿我就跟蜜虫似的就跟着奶奶，奶奶那会儿知道我会抖空竹了，奶奶就把那空竹啊交到我手里头，我抖。小孩一抖空竹啊，这个显摆劲得意劲特别大，我们一帮助这空竹摊抖空竹啊，他空竹特好卖，所以那个时候啊，这个卖空竹人想送我那个零钱的时候我不要，后来奶奶就跟他说他喜欢空竹自个儿挑去，我肯定不客气，我那时候会挑一个最大的响最多的空竹。 从4-5岁李连元就已经在奶奶的带领下抖空竹，并就此结下了一生的情缘，而他和奶奶两人一起的空竹合作表演也恰恰成为当时北京老天桥文化的一个缩影。 我本人是老天桥出生的人，我爷爷呀、是老天桥非常有名的堂里、老天桥三角市场这点这个天桥茶堂里就是我爷爷李桂林。跟空竹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爷爷特别聪明，做小生意是也得有人气儿，所以那会儿呢这个奶奶带着我抖空竹一出现在家里，这个生意摊头了，就把人招来了。你听爷爷就念的声响人聚好做生意，比如奶奶要做一个这个公平秤，我呢在旁边我就会做一个二龙戏珠，那个奶奶如果做一个特别好看的花样，我呢就扔高。那会儿记着呀，那个一个是把空竹抖闷了，是怎么回事啊？就是空竹这个旋转的时候，它那个哨口会进气，当你这个空竹达到一定转速的时候，它就没声了，就是你那空气要出来，外边的空气不让你出来。当空竹停的时候，空竹的声响啊特别好听，我们叫回声回响。所以如今我说嘛，空竹的回响胜吹声，把空竹抖到极致没声了，把空竹提了起来，听他那回声一点一点的变大啊，而且传得特别久远。所以如今我还爱说这个空竹声响啊音腾远，人到无求品自高。所以现在一想起来跟奶奶抖空竹的情景啊，我不会忘一老一小的那种表演，特别吸引人。当吸引人你还想抖的时候，爷爷就不干了，为什么？人多了得做生意了。所以记得那会儿时候根本就没玩到，没玩够，没玩到兴致到极限。 抖空竹在我们国家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台湾叫扯铃，北京叫空竹，三国时期曹植写过空 祖父。到宋朝，宋江写诗也曾赞空竹。到元朝，定名北京，名叫元大都啊。斗空竹也传到了各个的民族。到明清，斗空竹已走进了千家万户。斗空竹也成为了老北京的民俗。 现如今的空竹和以往的传统空竹已经有了很大区别。按照空竹外形来说，就可以分为双轮、单轮和异形空竹。而斗每种不同类型的空竹也都有着不同的技巧。凭借自己的喜爱，李连元对每种空竹都认真研究。 中国发明的这个空竹啊，是应该说有三大家族。杂技团专业这空竹算一个了，两个轮子，然后民间呀，很多人都玩什么呀，一个轴一个轮子，所以我们叫单轮空竹。还有一种呢，这个其他空竹啊，如今我们管它叫异形空竹。为什么呀？酒瓶子能抖，杯子盖能抖，壶盖锅盖能抖，异形空竹。所以从这个玩空竹上，应该说保留了三大项。所以如今空竹一受到保护，你看就把这么三大家族三大项目的东西都慢慢的延续下来。 双耳龙戏珠，然后我给它变成单魂儿，通透了，结束。这个双耳龙戏珠啊，哎呦，过去我特别想学，小的时候我管这个杂技团的叫姐姐都行，最后阿姨教我吧，不教。可是你说他不教吧，他一遍一遍给你做，结果其实就是俩手转一下就变成双花了， 还转上凳子了。 这是咱们做的小板凳，是自行车的轴，然后看出来是自行车的铃没有，配着一个小球。 空竹博物馆的院子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空竹，李连元随手拿起一个双轮空竹就表演上了。这里面有很多花样，都是他的绝活。 这凳子你也能转，然后这个酒桶也能转，然后这是不是基本什么东西桌安上都能转？这还有这个西瓜球， 就前提就是得有一轴挂线绕线的地方。 这说明这个抖空竹还是与时俱进啊，想抖什么就抖什么。 啤酒桶是异形空竹最难抖。 哦，这啤酒 很多会抖空竹、会抖一形的人， 哦、 为什么？ 这还真的是 他重力太偏了。 嗯， 来试试啊！看、抖起来了吗？ 足球、西瓜、啤酒桶，还有凳子，可以说，任何生活中你看到的小物件，只要装上一个轴承，李连元都能用绳子抖起来。生活中的不断挖掘和创新，延续了空竹表演的生命力。 创新特别重要，如果你没有创新，你就没有生命力。真的，又如果说我们的空中技艺现在能有成百上千个花样，我走进学校，哎，我说孩子，你这个花样跟谁学的？我跟溜溜球学的。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小磊。我说好，你这个动作就开始叫小磊动作，是什么？是一个用空竹做出来的溜溜球的动作。所以你看，孩子们玩溜溜球，玩空竹，他就把溜溜球的那个花样引进我们空竹了，我特别高兴。所以在大兴学校，我们那个张小磊就有李连元给他起的一个花样的名叫小磊动作。 打小抖空竹养家，这个从奶奶手中接过的物件一辈子没离开过李连元的生活，而这空竹还在他的手中不断抖出了新的历史。2006年，斗空竹正式成为首批代表北京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李连元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斗空竹技艺传承人。2008年，北京成立了空竹博物馆， 2012年成立广内空竹协会，李连元更是带领他的空竹表演队走遍五大洲。 2006年，北京空竹又有了新出路啊，成立了空竹艺术团，并有了演出。2008年，斗空竹又有了知名度啊，走进了奥运会，吸引了世界的演出。 去年12月，广内杯第六届空竹邀请赛在宣武体育馆举行，比赛分单轮和双轮两个项目，这让空竹表演像武术比赛一样有了套路。这种创新的比赛方式推动了空竹从健身性、娱乐性、趣味性转变为竞技性，对空竹传承有极大的帮助。 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这种竞技套路，比如说我们过去有规定动作，有自选动作，你做这个花样，他做那个花样，而我们这次不减，我们把几个动作怎么衔接，怎么编排，比如某一个动作要完成360度，某一个动作要特别好看，名称特别好听，驴摆尾、推步、熊熊展翅，所以我们这次的尝试将是我们今后重要的一个走向国家竞技这个成为标准化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第一步。 李连元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传出去才是最好的保护。现在空竹已成为广内街道辖区内10余所中小学校的校本课程，还进入了幼儿园。北京空竹博物馆也作为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的培训基地，而截至目前，李连元已经收了30多位弟子，他们都是经过磕了头拜了师傅的技艺传承人。 我在全国呀收了20个下一代的空竹技艺传承人，让我特别高兴的，我有的这个弟子啊现在在读博士，是咱们四川一个大学的教授。我非常直率的就跟他讲了，我特别希望你空竹学术这方面的文章早日问世，空竹的理论早日成书。 请师傅喝茶。 谢谢， 谢谢师傅。 一杯热茶。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徒弟行拜师礼，亦拜师帖，有请。 今有空竹传人李连元收弟子廖树兵为徒，望刻苦协议传承祖国传统文化。 谢谢师傅。 我觉得这个项目又非常好，而且也是我们国家的这种一个传统文化啊，传统的一个民族庭院游戏，有必要在我们现代的这种生活方式下，哎，传播给他们。李老师那平易近人，应该说德艺双馨的一个人，他对这个空竹啊特别的这种有感情。他说嘛，这个空竹是他奶奶辈儿啊，营生这个一个手段。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民健身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作为一个体育老师，那更有义务啊，更有责任把这个东西传承出去。 今年已经69岁的李连元，抖空竹的时候做几个动作就得用力捶捶腰，虽然身体上不服老不行，但是他说一听到那声音，他就能想起自己小时候学空竹的样子，瞬间返老还童。现在李连元的外孙女也到了他当初学空竹的年纪，一家5代的空竹情缘继续传递。 16年了，快进入这个69岁了，我想把我们空竹博物馆呢当做我们空竹的根据地。至今我女儿的女儿就爱在空竹博物馆来了就不走，还不到4岁，今年的元旦那天，在首都博物馆，李嘉璇把单轮的空竹抖起来了，而且一边走着还能一边走圈，而且眼睛还不看着空竹。这个小孩子嘛，呵，一看人撑伞，自个儿抖的都抖出汗来了，也不停手。所以这个真的，奶奶您是没有看到，但是今天呢， 我替您看到了，咱们空中发展到今天特别好，一定要把这个空中记忆传给更多的人。 导空竹是北京的品牌，超越了国都，魅力在老少皆宜，越导劲儿越足。 这座北京城南的小四合院，每天都传来空竹的声响。院子里一棵柿子树，一棵石榴树，象征着吉祥喜庆，象征着传播的红红火火。空竹博物馆就像是空竹的根据地，李连元就是这里热情好客的大管家，时刻招呼着世界各地的人们一起跟他斗空竹。 大家好，我叫李连元，是咱们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空竹记忆代表性的传承人。空竹啊，是一个快乐吉祥的，空竹一响啊，空竹的声音能够传得特别远，所以空竹声响，音腾远，人道无求，品质高。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北川银行女职员龚天秀地震之时和老公埋在了一起，后来老公先她而去，但请求她照顾好儿子。为了完成老公的遗愿，龚天秀开始了艰难的自救。 13号中午，我突然听到了支行行长江山的说话声，我一下来了精神，清了清嗓子大声喊：江山，我是龚天秀，快给我找点水喝。江山是我从初中到大学的同学，他不会见死不救。但是我喊了半天，江山才听见，还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位女员工苏学军，劝我别着急。我能不着急吗？就骂了一句：我是龚天秀，要渴死了，快给我整点水来。江山听到我的喊话，可说他搬不动水泥板，让我先安心等着，然后甩进了一瓶酸奶，说他马上去找人救我。直到有行长在外面，我的心就放宽了。喝了酸奶后，我趴在老公的腿上跟他说：老公，我们一定能出去找到娃娃的，放心吧。现在我要把你的腿当作枕头休息一会儿了。有了行长的支持，我开始琢磨怎么出去。在我的正上方有一些摇摇欲坠的砖块，这个太危险了，我开始动手清理。在清理过程中，不时有砖块掉到我的身上，砸得生疼。每掉下一块，我就剪开一块，但不敢大动，怕万一那些碎砖失去了平衡会全塌下来。但是身体四周还遍布着装修时用的长木条，横七竖八的，在被救出来时也可能碍事，我就用牙齿咬它们，早咬断一根就能早出去一会儿，找到我的孩子。从中午咬到天黑，还不见江山搬来救兵，再喊他他也不答应了。我不知道这个时候的救援力量大都集中在北川中学，根本顾不上营救县城里被埋的零散的居民。江山搬不来救兵，又怕我们失望，就一个人待在废墟外面不敢作声。13号晚上时时有余震发生，不断的有砖头水泥块砸在我和老公身上。在一次余震中，我的左腿又被压住了，费力地把左腿拉出来之后，我流着泪对老公说：是不是老天真的不让我们见孩子了？一夜过去了，在天亮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出去，再出不去的话，估计就要死在这里了。14号早上，我终于听到救援部队的声音，而且听见了江山在和他们交谈。这支小队伍应该是解放军吧。解放军通过和我简单对话，很快就确定了我的方位。江山在外面鼓励我一定要坚持，再坚持一下就能出来了。我还听到有几个侄子在外面，他们一起用力抬废墟上的水泥板。 救援的工作量应该很大，听他们焦急的声音就可以判断出来。解放军在外面不停地抬搬，我就在里面不停地咬木条。一个上午过去了，中午又过去了，天快黑的时候，除了后背还有一根木条咬不到外，其余的几根都咬断了。天黑下来的时候，搬东西的声音停止了，我朝外面大声喊，为什么不搬了？四周好像突然安静了下来，没人回应我。一位解放军战士甩进来两瓶矿泉水后，他们的队伍撤离了。不知道救援人员为什么会撤离，为什么会看着活人被埋而不救？我扯着嗓子拼命喊，喊哑后喝水，继续喊。没有人理睬我。看着一根根被咬断的木条，想着几天来忍受的痛苦和煎熬，我绝望到了极点。当时我的内心很清楚，被压住的右腿早已失去了知觉，就算是被救出来，也保不住了。于是，我又摸到一个锋利的水泥块，开始砸自己的右腿。这一次不是砸开喝血，而是要把它砸断，只有断了才能出去。无论如何我都要出去，至少我要见到我的孩子。砸着砸着，我就失去了知觉。15号早上9点，行长江山再次向我通报，陕西渭南消防中队的专业救援人员来了，带着专业的救援工具，救援人员很快确定了我的方位，并且利用他们的破拆工具紧张地破拆。下午一点，他们打通了一个大洞，并用手电筒查看了我被埋压的情况。一名消防战士跟我说，你的右腿被水泥大梁给压住了，如果我们破拆大梁，恐怕会引起新的垮塌，请你再坚持一下，我们还在想办法。到了下午四点，他们告诉我还在想办法，可是我觉得我必须出去，因为我已经在废墟里待了3天3夜，而我的儿子至今生死不明，我不能再等了。我朝着一名消防战士喊，给我拿把钢锯和剪刀来。那名消防战士愣了一下，就训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蛮，再等一会儿就出去了。我没有理会他，我继续向江山喊叫。江山也以为我要自杀，只好跟他解释说，有一根木条顶着我的后背，钢筋挂住了衣服，我要用剪子剪开衣服。这么一说，剪刀和锯条很快就递了进来。我先用剪刀剪开了被勾住的裤子和上衣，拿到锯条后，又把后背上的木条锯断，然后吸了一口气，朝着昨晚没有砸断的右腿锯了下去。把腿弄断后，我扑过去亲了一下老公，流着泪跟他说，老公，对不起，我不能陪你，我要去找咱们的娃娃了。爬了几步后，我被消防战士背出了废墟，一大群人迅速把我围住。人群中，一个熟悉的声音扑面而来，叫着妈妈。那是我的儿子王涛的声音。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心想，儿子，我总算实现了你爸的遗愿。老公，我见到你的宝贝儿子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生命其实对每个人的重要性都是一样的，不管他职务多高，财富多得数不清，但在面临生命毁灭的那一瞬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他们同样是无助的，正是在这样的无助面前，生命才有了平等。第三次重返灾区，有一件事情让我久久不能平静，那是关于几只狗的故事。第一只狗是个功臣，他相继救了七个村民，最后因为防疫，结果村民们不得不含泪为其送行。村民们告诉我，在地震前夕，一向温顺的小狗突然叼着主人的裤腿拼命往外拉，那天它的叫声特别凄厉，所以惊动了众乡亲。正是它奇异的叫声，让当时在家里休息的42位村民在大震时幸免于难。我家的小狗叫小花花，12号中午，我从北川曲山镇上回来，小花花看我躺在床上要午休，便不停地叫。当时我8岁的儿子也在睡觉，所以小花花一叫，我老婆就把他赶出屋子。但是在屋外的小花叫得更厉害，我很生气，从床上起来朝他嚷嚷，不许他再叫了。谁知道小花花窜到屋里，叼着我的裤腿就往外拉。我很纳闷，这狗今天是咋了？我在看它，发现它在流泪，我赶紧跟它出了屋子。这个时候儿子也从屋里出来，但是小花花还是叫个不停，结果把邻居们都惊醒了。当时有人还很不高兴，可是也有一位60多岁的老伯不这么看，他沉着脸说，这种事情我小的时候听说过，看来要有天灾临近。老伯这么一说，村里人都慌了。也怪，这个时候村上所有的狗都叫个不停，我看到狗仔们这么异常，便向众乡亲们喊道，赶快通知大家都从屋里出来，可能要地震了。一会儿功夫，全村在家的76人中有42个人慌忙跑到屋外，也有一些人是死活不相信我的话，还说我们犯神经病了。就在这个功夫，天突然暗了下来，像刚出窑的瓦一样那个颜色，地底下发出轰隆的声音，随即地面也跟着发颤。我们还没明白过来，村里的房屋一溜烟全都倒了，那些没有从屋子里撤出的人都被埋在了下面。我们都吓坏了，只有小花花汪汪的叫个不停，而且在废墟上奔跑。后来我们明白了，他是告诉我们有人被埋在废墟里，于是我们跟着他到处挖掘抢救幸存者，先后共救出7位村民。小花花真是立了大功。13号下午，解放军组成的救援队到达后，要求所有幸存的村民撤至安全地带。我们49个人被安排在50公里外的绵阳市九州体育馆安置点。小花花也跟了过来。途中，乡亲们争着抢着抱他。刚到安置点的时候，由于道路被毁等等原因，大伙儿每顿领取到的食物都只能勉强填饱肚子，但是每位村民都宁愿自己少吃一点，也要省下来给小花花。可是到了5月19号，公安干警来找我们，说是为了防疫必须抓走小花花。村民们一听就急了，但是没办法，这是命令，必须执行。大伙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民警把小花花带走。当时全村49位乡亲排成队出来为他送行，场面非常感人。小花花也懂事似的流着泪和我们告别。以上是小花花的主人向我的叙述。另一只狗的主人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她说她的命是自己的小狗给的。当时地震后，我被压在楼板下面动弹不得， 我的爱犬没事，但他看我出不来就很着急，不停地叫。可当时城里太乱，要救的人很多，有几个救援队员想救我，但苦于没有机械设备，他们搬不开压在我身上的水泥板，只好暂时放弃了对我的救援。这样我的狗就很着急，但它通人性，几乎寸步不离开我。到第三天了，我在水泥板底下没吃没喝，快支撑不住了，尤其是口渴，难受极了，我觉得自己不是饿死也得渴死。14号下午，我渴得快睡着了，我突然发现嘴边湿润润的，睁开眼睛一看，是我的小狗在用舌头舔我的嘴，我顿时感到一股透心的甘露一样的湿润。从那一刻起，我只要感觉支撑不住了，就喊一声过来，小狗狗就过来，伸出舌头在我嘴上舔几下。一直到15号，消防队员开着吊车把我从楼板底下救了出来。我的小狗狗成了我的救命爱犬。之后的几天，我天天抱着小狗狗像亲人一样，日夜不分离。可是就在18号晚上，居委会的一名干部动员我把小狗狗交出来，说是为了防疫。我说啥也不肯，那干部没有办法就走了。当天晚上我一直把它抱在怀里，怕有人来偷它。但是后来我睡着了，等醒来一看，小狗狗没了。我到处找，找了好几天就是找不着，最后竟在我的一件旧衣服下面发现了，可是小狗狗早已没有了气息。它是自己饿死的，它怕我伤心，就这样寻了短见。你说说，这狗是不是跟人一样？它不仅救了我的命，而且还为我分忧。我现在每天只能看这张照片过日子了。老人说着拿出一张阵前他与小狗在一起玩耍的彩色照片。离开老人后，我感到有些遗憾，因为那一天没有带照相机。然而老人与狗的故事则一直刻在我的心里。还有一则也是跟狗有关的故事，它发生在德阳，有个镇叫金花镇，是绵竹和十方交界的一个小镇，位于红白镇和汉望镇中间，是龙门山断裂带上的小镇，也是重灾区。有一次赴灾区采访时，我就路过那里，当时看到路边不少解放军在帮助灾区的百姓搭房子，便想去采访一下，结果一下车就被当地百姓团团围住。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金花镇金山村的。我们村死了几十个人还不算多，但金花镇中心小学死的孩子多，一共死了180多个。一位村干部拉住我，指了指我身后的那座大山说，你看见那块塌方了吧，它原来是我们这儿的一个旅游景点，里面是一个仙女洞，每天都有游客，光工作人员就有38个，可是地震那一天都被埋在里面了。现在还在里面？我转身看着半山腰处一片垮塌的岩石处，心头一阵紧缩，就问道。可不嘛，根本挖不出来，至少得挖几十天才能把塌方挖尽。他们不死那咋活下来呢？村干部说得很随意，可是我听后心头却非常的沉重。当时我有一种感觉，对于死人来说，在灾区人的心目中，现在已经变得很随意了， 或许是他们见了太多太多的死人，所以有些麻木。但是当时我却被一位一直跟着我采访的小女孩吸引了。女孩长得很漂亮，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何雨勋。 哦，我们还是本家呀。你几岁了？ 八岁。 你在哪儿上学？你们学校有没有倒塌呀？ 我在镇中心小学上学，我们学校死了好多人。 小女孩的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着，说起自己的学校时明显阴沉了下来。她也是金花镇中心小学的。我心头一惊，就低声问她。这时小雨勋的妈妈过来，搂着宝贝女儿开始跟我说，他们班上一共26个孩子，只有3个跑了出来，其他的都死了。我忍不住拉过她，把她抱在怀里。片刻，我轻声地问孩子，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小雨勋说，我是跟着欧国亮跑出来的。 我问，欧国亮是谁？ 是我小孙子，他跟我孙子是同班。地震的时候，我孙子反应快，先跑了出来，小雨勋就跟着他跑了出来。 刚才那位向我介绍情况的村干部，这时很自豪地告诉我。我问怀中的小雨勋说，是这样吗？女孩点点头，眼泪就出来了。 命大，真是命大呀。 我轻轻地朝小雨勋的妈妈说，然后更用力地搂了搂小雨勋。那天我发现记忆并不特别深的一件事，这个村上的狗特别多，因为我在采访时狗叫得特别响，总是打断我的记录。村里的百姓几次帮我赶走这些狗仔，他们一边还说，这些狗也是功臣，他们救了村里不少人的命，他们的生命同样非常的高尚。大地震让所有的生命都显得高尚，而高尚的生命是永远不会消亡的，它们存在于宇宙之中，化作天幕上的繁星，以另外一种方式闪耀着光芒。我因此要以特别庄严的形式向生命致敬。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听众朋友，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今天就为您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从明天开始，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讲述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的故事。欢迎您届时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诗地图》。

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孙刘花彻底打扫了阁楼，把里面可以烧的都烧了，可以埋的都埋了。处理妥当后，听到了敲门声，是江沃来探望。江沃一再的示好，孙刘花都冷冷地回应。从苏峰塔家回来，江沃碰到了冯琛。 哼，那个老家伙真不要脸。 江沃说，这也是左文的原话。顿了顿，江沃皱眉看着冯琛，哎，你从来不聊这破事儿了， 今儿怎么不嫌浪费时间了？左文的爸爸瘾头很大，全国各地到处打电话，寻找最美妙的声音。 冯琛说。江沃笑了笑， 哼，他又是个变态。 说着打开自己的房间，带着冯琛进去，顺手关上门，拿起烟盒。 那个变态做了件好事。 冯琛意味深长地说。 嗯？ 江沃正准备点燃香烟，扭过脸。 左文发现了张盼玉。 冯琛说。江沃把嘴角的香烟拿下来，用手指捏着。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冯琛。冯琛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纸。 是什么？ 江沃问。 左文他妈翻出了他爸私藏的东西，左文发现了这张纸，刚才从窗口扔给了我。 江沃接过来，是一份宣传资料，页面上用夸张的字体印着声讯台的名称和热线号码，左边数行排列名字，右边是服务内容。颇具诱惑力的字眼跳进眼帘，什么寂寞午夜心灵抚慰。冯琛不露声色地看着江沃，江沃的目光定格在页面左侧的名字上。排在第一的名字是狐狸，旁边配了一张小照片，不是很清晰，只有非常熟悉的人才能认出那是谁。 张盼宇。 江沃喃喃自语。 奇怪吧？ 有趣。 这玩意儿居然能落到左文手上， 哼，看来得感谢他爸了。江沃冷笑一下。 殿堂级的发烧友会到处搜集资料，听说他们还有类似声讯协会一样的私人组织，城市之间互通有无，还有人专门寻找声音背后的女孩，就像寻找猎物一样，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冯琛说。 难怪老家伙这么上瘾。 江沃抖了抖宣传单，又仔细看了一遍。是江南市的。 没错。 张盼宇逃到了江南市。江沃若有所思。冯琛忽然清了清嗓子，语气更加低沉。 我是这么想的。既然你爸已经……你懂我的意思吧？ 你想说什么？江沃冷冷地盯住了冯琛。冯琛舔一舔干燥的嘴唇说， 反正张盼宇已经逃走了，这事儿就算了吧。 江沃的瞳仁闪过一道光，仿佛一把利刃。 算了，我只是不想影响学习。 哼，你什么时候担心过学业？江沃露出嘲讽的笑容。 哎呀，不要被无意义的事情干扰，咱们的前途马上就要展开了，以后有更大的事要做。 这就是大事儿，起码对我是这样。江沃说。冯晨与江沃对视片刻，侧脸避开了江沃的目光。事情才刚开始，江沃说着。没错，我爸是死了。如果我爸没死，现在的情况肯定不一样。张盼宇也，江沃说着。没错，我爸是死了。如果我爸没死，现在的情况肯定不一样。张盼宇也别想逃出去。我觉得很奇怪，他怎么能逃得出去？冯琛换了个话题。苏峰塔他爸死的那天，家里肯定发生了怪事。他爸到底是不是被他妈打死的？你觉得呢？江沃反问道。他跑去自首，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是啊，江沃长长地吐了口气，把那张宣传单放到桌上。你说是不是苏峰塔回来过？冯琛试探地问。他回来又能怎样？是他干的？江沃在笑，眼里却无笑意。冯琛表情僵硬，久久无语。不管怎样，张盼宇一个人没办法从苏家逃走，肯定有人帮忙。江沃说。你真的要追到江南市？冯琛问。咱们是一根绳上的。江沃盯着冯琛。张盼宇不会记得以前的事儿。以后呢？难保哪天他不会慢慢想起来。我爸说过，人不能自己骗自己。冯琛转头回视江沃，他觉得江沃如此急切地想确定张盼宇的下落，另有目的。江沃是个有野心的男孩，他绝对不是简单的想要灭口。然而冯琛却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心里有个声音提醒他，应该及时收手。在金融市场上，这叫止损，一旦发现情况不对，马上撤离，不要让损失扩大。很多交易客不懂这个道理，赔得血本无归。冯琛，你怎么了？江沃目不转睛地看着冯琛。冯琛吸了一口气，决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我觉得还是不要碰张盼宇了。什么意思？冯琛的眼神愈加阴郁。苏峰塔他爸还有你爸。江沃皱起眉头，等着冯琛说完。他们伤害了张盼宇，所以他们都死了。我觉得可能张盼宇动不得。江沃发出奇怪的笑声。你吓住我了，小琛。冯琛平静地看着江沃说。我的意思是不值得再为那个女孩浪费精力，就由她自生自灭。你怕了？江沃吸着香烟，吐出浓烈的烟雾。我怕她？冯琛耸了耸鼻子。江沃透过烟雾看着冯琛的眼睛说， 她一个小女生 只不过偶然逃走了，你就吓成了这样。 哼，你别跟我用激将法。 冯琛冷笑道。别忘了你是自愿加入进来的。江沃眨一眨眼睛，让人没想到的是，他分明在胁迫对方，却能在刹那之间流露出真挚的眼神。这才是这个男孩的可怕之处。冯琛再次避开了那目光。江沃点燃第二支香烟，接着说道， 你加入进来是为了左文对吧？那你去问问左文，如果他同意放过张盼宇。 好，我没意见。江沃把香烟衔在嘴角，摊开双手。冯琛被戳到了痛处，低下头。今天左文把那份宣传单扔给他，其用意不言自明。那年刺伤张盼宇的便是冯琛。为了向左文示爱，冯琛在一个细雨飘零的夜晚，身穿黑乙烯雨衣，怀揣水果刀，藏在丁字路口。等到9点多钟，张盼宇下了晚自习回家，冯琛从背后刺伤张盼宇。当年的冯琛虽然显露出了金融天赋，但处理感情问题仍有些冲动， 他用行刺这种拙劣的方式表达爱意，事后有些自责，并不是后悔受了左文诱使，而是他把风险带给了左文。张盼宇受伤以后，舆论直指左文，说左文因嫉恨张盼宇背后下毒手。就在满城风雨中，江沃及时帮助了他们，一方面让左文去医院看望张盼宇，顶住舆论压力，达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另一方面则暗中编造新的谣言，召集一帮小混混散播出去，把注意力引到了何守亮头上。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件事给冯琛的教训是，周密计划、协同作战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更强烈的想要毁掉那株水仙花，则成了左文不灭的念头。冯琛正在浮想联翩，房间外传来江沃母亲的声音： 别抽烟啊，对身体不好，知道了吗？ 江沃把香烟摁灭了，静默良久，江沃低声说： 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 什么？冯琛抬起头： 我一直暗中观察苏家，我爸死了以后，苏风塔的爸爸变得很奇怪，又过了一阵子，我发现苏风塔的妈妈在外边买了婴儿用品。 婴儿用品？冯琛的眼睛睁大了。 没错。 江沃嘴角噙笑， 但不是在同一家超市买的，分别去了三四家超市，东买一点西买一点。独眼女人真狡猾， 冯琛说。 哼，她的智商达不到那个水平，肯定是苏彩凤命令的。 江沃说： 谁在她家生了孩子？这问题太弱智了啊。 张盼宇。冯琛的眼眸陡然泛起寒气。 有趣吧，苏家出了那么多事儿，咱们都不知道。别的不说，咱们起码应该了解一下苏裁缝死的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冯琛陷入长久的沉默中，少女逃离了囚室，而且带着婴儿，事情的确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冯琛再次开口： 你打算怎么做？首先搞清楚张盼宇的确切位置。 江沃从桌上拿起那张宣传单，在手里晃了晃。 这是上个月的宣传单， 冯琛提醒道， 所以咱们得确认一下。 你想打电话？ 这是最直接的办法。 江沃一边浏览着蛊惑人心的介绍文字，一边说道： 狐狸在情感倾诉栏目，打进电话以后问明工号，转入他的服务区，花钱跟他聊一聊。 然后呢？ 跟他拉近关系。 再然后呢？情况总在变化，走一步看一步，先锁定目标。江沃挥了挥手，忽然换了一副口吻，饶有兴趣地说： 这他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字，太骚了，我不喜欢。你呢？ 冯琛只是哼了一声。江沃又把目光定在那句宣传语上：她是个神秘的女孩，眼睛像黑玉一样闪亮，有一头浓密黑亮的全发。声讯台经常遇到一些听众用污言秽语挑逗声讯主播，张盼宇也常被骚扰，他对此总是默然置之，无悲无怒。近来有个听众记住了他的工号，拨通电话以后就直接转他的服务区。那人交谈的内容没什么特别，无非是最近很寂寞，被朋友欺骗，特别想找人安慰一下，全是张盼宇听了无数遍的男人心声。有时张盼宇听到对方呼哧呼哧的喘息声，还有吞口水的声音，知道对方在享受他的声音，他虽然感到厌烦，却也只能平静地接受。公司章程里规定，接线员不要私自泄露公司及其他接线员的信息，但仍然阻挡不住 有些顾客想尽办法找到公司地址，不时送来鲜花，渴望见一见声音甜美的声讯主播。张盼宇也会收到鲜花，他从来没有出面去拿过。一个雨夜，张盼宇下班有些晚，牧航的车正在对面巷口修理，想请张盼宇去吃饭，张盼宇婉言拒绝。他想抄近路穿过巷子，那样再走十分钟就能到达住所。谁知刚走进巷口，一条黑影突然横在面前，张盼宇吓了一跳。 谁啊？ 张盼宇问。 终于见面了，狐狸妹妹，你本人比声音更美啊。 那人吞着口水。张盼宇转身便跑，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张盼宇喊了一声救命，那人便把张盼宇掀翻在泥水里，毒蛇般缠住了他。正当他要撕开张盼宇的衣服时，突然浑身一震，向一侧栽倒在泥浆里。迷蒙间，张盼宇看到了牧航，手里拿着一把大钳子。牧航把张盼宇抱进车厢，发动轿车，雪亮的车灯劈开夜幕。这时车前方突然出现一个人影，牧航紧急刹车，车子猛地一颤。外边是苏峰塔，苏峰塔迟迟不见张盼宇回去，一路寻到巷口，忽然看到一个男人把张盼宇抱进汽车，于是想也没想便向车头扑来。 放开他！ 苏峰塔发出嘶哑的呼喊。牧航摇下车窗说， 他病了，我送他去医院。 张盼宇惊魂未定对牧航说， 我没事了，他是来接我回家的。 牧航打开车门，张盼宇在门边滑了一下，苏峰塔拖住他。牧航也下了车想帮忙，在苏峰塔的怒视下只得站在一旁。张盼宇凄然一笑， 谢谢你啊牧航， 我用车送你们。 牧航做着最后的努力。 不用了，马上就到。 张盼宇说， 那你明天休息一天，后天来上班吧。 牧航叮嘱道。张盼宇跟着苏峰塔走了，一路沉默，到了租住的小屋，红衣还在睡。张盼宇松了口气，换了衣服，躺在女儿身旁，任泪水默默流淌。苏峰塔问， 出了什么事儿？ 牧航救了我，你不该那样对他。 张盼宇说， 他救了你，可我看见他把你关进车里。 苏峰塔说， 不是你想的那样。 对不起啊，我没看清楚。 张盼宇低声啜泣。红叶醒了，发出哭声。张盼宇抱起女儿，哼唱不知名的歌谣。黎明时分，张盼宇抱住了苏峰塔，在他耳畔呢喃， 我有点冷。 苏峰塔紧紧回抱着他，这是他们第一次拥抱。苏峰塔想起第一次遇到张盼宇的情形，从彼时到此时，从彼岸到此岸，遥远的距离一点一点靠近了。苏峰塔以为自己会流泪，会颤抖，但他很平静。他和张盼宇相互依偎在彼此暖暖的身躯上，时光在周围流淌，仿佛他们渡过的河流。 我在这里， 苏峰塔的心说道， 我在。 张盼宇睡着，苏峰塔仍然抱着他， 我在。 翌日清晨，苏峰塔出去买早点，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走的时候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为了省钱，张盼宇和苏峰塔合用一台窗户机。苏峰塔离去后，他只能等待，独自坐在房间里等了整整两天，苏峰塔无影无踪。他决定出去寻找。他像个孤魂，背着婴儿穿行在大街小巷，到处打听苏峰塔的下落。有人说看见一个像苏峰塔的男孩曾经打过公用电话然后跑了，目击者说的相当肯定，那男孩跑了，速度很快，钻进小巷。张盼宇循着路径继续寻找，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任何音信。希望是一点一点磨灭的，那种感觉 就像一个坠楼的人，慢慢往下掉着，眼睁睁看着地面越来越近，直到无法呼吸。他终于意识到，这世上唯一一个与他有情感纽带的人永远不会回来，他的灵魂几乎冻僵。他把自己封闭起来，穆寒给他打传呼，他不回复。后来是红叶的哭声给了他继续活着的理由。为了这个孩子，他必须忍受下去。那就这样。下集当中，原来那天苏峰塔出门给江沃打电话，想了解一下家里的情况，却不想碰到了常规巡逻的警察。心里已经濒于崩溃的他，第一反应是逃跑。警察见情况不对，便对他进行了抓捕。抓捕过程中，苏峰塔袭击了警察，就这样他被塞进警车带走了。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在这时刻。